做到了吗？ 欢迎收听《醒目之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龙驹早就在等着跟韩信面对面的决一死战了，于是磨刀霍霍，厉兵秣马。但就在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淮水河对岸的汉军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韩信的突然消失，使得龙驹面临着一次抉择，一次艰难而至关重大的抉择，是渡过河去乘胜追击汉军呢，还是继续留在老窝里观察敌情呢？俗话说，有其子必有其母，把这句话再引申到战场上来，就是有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部下。项羽那是啥脾气、说话直理来直理去，办事雷厉风行，风风火火的，一根筋非要走到底的。他手下的良臣猛将自然也差不到哪儿去。龙驹本来就没把这个曾受过胯下之辱的韩信放在眼里边，现在看到他突然撤军了，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韩信害怕而选择了逃命，因此他没有过多的想，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追击。龙驹利令之昏了，但他的部将却并非个个都是饭桶。偏将周兰就很尽职尽责地对他进行了劝说，中心思想归纳为一点，韩信素来诡计多端，他突然退兵肯定有诈，因此提出一个彻底打败韩信的绝妙战术，四个字儿：坚守不出。随后他又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韩信现在身处齐国境地，齐国的百姓们必定会自发地组织人力物力来反击韩信的入侵，时间一长了，韩信孤军深入，粮草就会出现问题，一旦断粮，我们再出兵，那韩信就必败无疑了。应该说，这的确是当时打败韩信的最好的办法。如果龙驹真按照周兰的说法去做，楚汉之争的格局将因此而彻底改变。可是呢，事实再度证明，理论说得再好，计谋想得再妙，那都没用，关键还得看主帅的决定。龙驹当时充分体现了作为项羽最为得力大将的项氏风格，刚愎自用，他不顾众将的劝说，马上率兵渡河去追韩信。追到淮水河中央的龙驹居然没发现河水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变得特别的浅，居然骑着马就能够趟过河去。 他手下的部将周兰发现了这个很严重的问题，但问题是他并没有说话的机会，因为龙驹已经一马当先地渡过了淮水，他要生擒韩信立战功。周兰没办法，只好追随龙驹而去了。可是呢，他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楚军的大部队正走在河中央的时候，突然间就听见哗啦一声。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下大雨了，雨还没下呢，洪水就像猛兽一样的扑了过来，顿时间就泛滥成灾。这一下楚军就是想逃跑也来不及了，数万人马顿时就被河水给冲走了。这真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啊，他不但冲走了众多楚军，还把楚军一刀两断隔离在淮河的两边。安东的大量楚军这时候已被突如其来的洪水阻住了去路，却只能充当观众，望着河西的主将龙驹和周兰。而岸西此时只站着龙驹和周兰等孤零零最先渡过河来的一两千士兵，他们望着身后泛滥成灾的洪水，已经是弱不禁风了，哆哆嗦嗦就像寒冬里的树叶似的。此时龙驹再笨他也知道了，这没来由的河水肯定不是自然灾害，这的确是韩信事先安排的。他连夜叫士兵用空粮袋子装好沙子，堵住了河上游的水。韩信渡河去，只是为了引来龙驹这条大鱼而已。等他一过河，上游就开始放水。可惜呀，龙驹明白得太晚了。龙驹的死对项羽的打击是巨大的，这条右臂断了之后，项羽是元气大伤。韩信杀死龙驹，对项羽来说，他和韩信的深仇大恨已经是不共戴天。但是项羽虽然粗鲁，虽然也很想报仇，但前边已经说过了，这个仇不好报啊，甚至可以说报不好还会搭进自己的命。于是他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不对韩信动武，而是动文，劝降韩信。但是韩信肯吃这回头草吗？答案是否定的。韩信自从被刘邦拜为大将军之后，已经誓死报答刘邦，更何况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刘邦加封为新齐天大圣齐王。当然了，话又说回来，这一次不是刘邦料到项羽会派人去说服韩信投降，主动给他加官升职以安定他的心，而是韩信主动争取来的。各种缘由还得先从刘邦微服私访夺走他的兵权说起。虽说在修武县城刘邦并没有把他连降三级，但是啊，印信兵符和手下所有的兵马都平白无故地被刘邦给夺去了。他表面上不说，但心里边还是有点疙疙瘩瘩的。因此平了齐地，立下赫赫战功之后，他心里就更加的不平衡了。这要是没有我，这齐地谁能这么快就秋风扫落叶似的荡平啊？于是韩信就给刘邦写了一封信，信当时写得很是委婉，大概意思是说齐地是一个很复杂的国家，而且齐人又个个都很善变，如果不立一个齐王，很难镇住他们。为了齐地的稳定，我愿先代为假齐王来管理齐地。 话语虽然很是委婉，但实际上谁都看得出来，他这已经是在逼刘邦封他为齐王了。当时韩信的想法是，自己辛辛苦苦打下了齐地，弄个王当当也是理所当然呐。可刘邦就不这么想了。他接到韩信第一封信，这是一封战报，上面只有八个字：龙驹被歼，齐地被平。这八个字使得原本被箭伤得不轻的刘邦马上忘却了痛苦。龙驹死了，意味着项羽的末日已经不远了。要不是军医再三叮嘱他不能乱动，他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可是他还没高兴多久呢，第二天就接到韩信的第二封信。这封不是战报，而是威胁信。刘邦当时只看了一眼，脸上顿时间又恢复了乌云密布。我现在困守在这人不见人鬼不见鬼的地方，他韩信不但不派兵来救我，还想自封为齐天大圣，真是狗嘴巴上贴对联，没门儿。刘邦的反应吓得信使是脸色发白，心头发颤，腿脚发抖啊，心里边说，怎么这回我送信就成了倒霉鬼了呢？恐怕呀，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关键时刻，又是张良和陈平起作用了。前边已经说了，刘邦手下的谋士已经形成了东边不亮西边亮的大好局面，遇到难题的时候总有人出来为他出谋划策排忧解难。不过碍于信使在场，张良和陈平没说话，而且是用肢体语言给刘邦暗示。刘邦就是刘邦，他多机敏，马上就改口了。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顶天立地，岂能做贪生怕死之辈？立下这么大的功劳，本来就该做真正的齐王，怎么能做个假齐王呢？原来如此，虚惊一场啊。这下那位信使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他可以放心地回去交差了。为了稳定和拉拢韩信这个至关重要的势力，分封仪式举行得很是隆重。刘邦派出了心腹人物张良，亲自带着将印去了齐地主持授王仪式。张良把韩信扶上齐王宝座之后，趁着他欢喜之时，就劝他尽快发兵攻楚。这个时候的韩信自然满口答应了。可是张良前脚刚刚一走，项羽的说客伍奢后脚就到了。伍奢这时候充分发挥了他夸夸其谈的口才，见了面之后他就不客气了，居然从秦朝是如何如何黑暗，陈胜吴广是如何如何被逼无奈，扯起革命的大旗说起。他唾沫横飞地说了一大通，直到韩信深有感触的时候，他才说到正事上来。他说现在项羽和刘邦已经是一个平衡的天平，而韩信不管支持哪边，胜利的天平就会倾向哪边。他还说现在刘邦只是利用韩信，项羽一旦败了，刘邦下一个对付的目标就是韩信你了。但当时韩信心里边只有当齐天大圣的风光，哪里听得进这些金玉良言呢？就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然后就直接把他拉到饭桌上大快朵颐，酒足饭饱之后再客客气气地把他直接送走了完事儿。 可怜的武涉就这样匆匆结束了项羽交付他的神圣使命。武涉虽然没有能完成使命，但他走了之后，大谋士蒯彻马上和韩信进行了一次密谈。可以说此时的蒯彻成了项羽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成王败寇，不可一世的项羽的命运，现在居然掌握在一个本来毫不起眼的小谋士身上。这对项羽来说，是讽刺还是悲哀呢？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国鼎立，引无数英雄豪杰竞折腰。三国鼎立的前提就是要出现三个能一呼百应的人物。三国时期虽然人才辈出，但是曹操、刘备、孙权三个人凭借出色的才华脱颖而出，最终成就了各自的宏伟霸业。而就在三国之前，项羽和刘邦进行楚汉相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居然也可以形成三国鼎立。不错，那时候唯一能和项羽、刘邦相提并论的，那就是韩信。他平魏灭赵，降燕伐齐，战功赫赫，令人侧目。更重要的是，连项羽手下最得力的悍将龙驹，在他面前也不堪一击。这个时候的韩信因为平定了齐地，势力强大到足以左右楚汉相争的格局了。因此刘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赶紧分封他为齐王。而项羽也放下架子，对他来进行劝降。但是韩信小时候受尽了苦难呢，受过胯下之辱。当初在项羽麾下时得不到重用，是刘邦封他为大将军，从此才让他有一展才华的机会。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所以呢，韩信就婉言谢绝了项羽的招降。这么看来，项羽肯定是没戏了。但是蒯彻的出现，使得事情似乎又有了转机。前面已经提到了，正是蒯彻的妙计，使得刘邦手下最为出色的外交家利益基死于非命。如果我们站在中立的角度来看问题，就会发现了，其实蒯彻虽然让齐地问题一度峰回路转，生出了无数个变数来，但是如果真按利益基的和平方式来解决齐地问题，也未必行得通。因为齐地是个难剃的头啊，这种和平的方式虽然最快，但却不是最稳妥的。如果哪天齐天大圣翻脸不认人，就够你折腾了。从这一点来看，韩信采取阵地战的办法，也算是一种最干净彻底解决齐地的办法了。虽然利益基当了炮灰，总是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但人在功名利禄面前总是自私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闲话不多说，我们来说说蒯彻和韩信这次极为重要的对话。蒯彻一开始就话里有话地说了，臣最近在学习相术。 哦，那你帮我看看相吧。 这韩信立马就上套了，蒯彻是欲擒故纵，大王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呀？ 把实话说出来，把假话留给别人再去说吧。 啊，我观看大王的相，如果单看面相，大王最多只能封个侯而已，而且还会有危险。而如果像大王的背，却是高贵的无法形容。 臣看了一辈子的相，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富贵相。哦，先生请详说。韩信是喜忧参半呢，喜的是自己居然有这样的好命，忧的是为什么面相只能封侯，而且还会有危险呢？这是蒯彻下的一个套，目的就是为了引韩信上钩。果然，面对韩信的询问，这个时候蒯彻不主张他归刘邦和项羽的任何一方，而是劝他顺应形势的需要，自立门户，以齐地为中心，和项羽、刘邦来一个三足鼎立。应该说呀，他的理论的确是很高，但当时的韩信却丝毫都不为所动。他直言不讳地说刘邦对他有知遇之恩，如果没有刘邦的提拔和重用，就没有他的今天。蒯彻这时候拿了一个例子来说他，就是张耳和陈馀反目成仇的事儿。他说张耳和陈馀两个人还是平民的时候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胜似亲兄弟，而参加革命之后，在个人利益面前却最终反目成仇，甚至到了最后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这是为什么呢？他说这就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一产生谁也无法预料。然后他反问了韩信一句，你和汉王的情谊比得上当年的张耳和陈馀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汉王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惊恐。在这种情况下，你已经没有安身之处了。不过呢，他当时表达“功高震主”四个字的时候，却是这样说的：“勇略震主者深威，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他再次重申自己的主张：只有自立门户，才能成就一方霸业，也可以免去将来的血光之灾。这一下说的韩信无言以对了，最后只好说让他再考虑考虑。可是韩信考虑了几天，最终是道义战胜了欲望，他认为自己当一个侯已经足够了。蒯彻对他进行了最后的劝说，主要有三点：凡做大事，必不拘小节，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但韩信只回了一句：“我意已决，请勿复言。”蒯彻还真听话，从此就再也没提这件事儿了。不是他不想说，是韩信再也没有机会听了，因为他卷起铺盖走了。不走不行啊，因为他知道他的主意韩信不采纳，将来不但韩信会落得个狡兔死猎狗烹的下场，自己也会因为这次劝说而面临着株连九族之罪。事实证明，蒯彻果然料事如神，后来韩信终究还是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韩信被吕后设计捉住，被斩首的时候曾这样感叹：“吾悔不该不用蒯彻之计，乃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就在韩信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的时候，刘邦也没闲着，他一面派人不断地去催促他来帮忙，一面派使者拿着印绶火速来到了英布之处，封他为淮南王，令他赶赴九江去截断楚军的后路。而彭越此时却小动作不断，他继续在楚军腹部进行杀人放火烧杀抢劫的流氓勾当。楚军的粮草告急，他功不可没。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会深切地体会到当初张良三步走的计划是多么的明智。关键时刻，他提到的韩信、英布、彭越三个人，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在这时，刘邦是喜事连连，因为天上掉下了一块馅饼，正好砸在他的头上。平白无故地捡到一支3000多人的漠族的骑兵，这支骑兵的到来完全归功于陈平，因为这群漠族骑兵的头头就是一个叫郭毅的汉人。这郭毅从小跟陈平是同一个村的，从小就是好朋友。长大以后，郭毅跟随父亲到洛阳做起了丝绸生意。那时候北方的漠族人拿宝马和银器去换丝绸品，而郭毅强就强在一张脸上。这小伙长得那不是一般的帅，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帅爆了，酷毙了。因为帅，他被漠族的一个郡王看上，于是强行把他招为了上门女婿。后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郡王死了之后，他就代替了郡王的位置。而恰巧这一年郭毅回家探望老母亲的时候，听说陈平在刘邦的军中很是风光，就来看看。 这一看不大紧呢，就看出情缘来了。在陈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之下，郭毅最终决定带领手下的几千骑兵来支援。果然，他的数千名英武高大的骑兵一出现，顿时给刘邦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跟吃了定心丸的刘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项羽的窘态。他非但没吃定心丸，而且连吃米饭也成了一种奢侈。这个时候项羽的粮草彻底用完了，后方粮草在彭越的不断破坏下又供应不上来，吃饭成了摆在楚军面前的第一难题。无奈之下，楚军只好吃野草、吃野果、吃树皮、吃牛皮，凡是能吃的东西吧，他们差不多全都吃了。但就在这个绝望的时候，刘邦的使者侯公到了项羽营中，说明来意。干嘛来了？居然是来议和的。项羽这个时候就跟溺水的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如果不是碍于身份还有条件不允许，只怕当时就要抱着那侯公的脚喊亲爹了。原来早先的时候，刘邦就曾派陆贾到项羽营中说议和的事儿。当时龙驹的死正打击了他，而且他正在派人做韩信的工作，因此还没等陆贾开口就把他给轰走了。但此一时彼一时啊，韩信坚持不肯归降于他，现在又粮草用尽，士兵军心涣散，议和无疑是最好的办法了。项羽内心虽然有点激动，但表面上却装得很镇定。他不冷不热地对侯公说了：“汉王派你来干什么呀？”议和。侯公回答得很简单，很干脆，很直接。他说，楚汉相争的这几年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而且交战双方都筋疲力尽，到了缺衣少粮的地步了，不如啊议和算了。那汉王有什么条件吗？我家大王只想与你化界为限，从此各守一方，永不相犯。就这一个条件啊？还有一个附加条件，请求大王放了太公和吕后。这个附加条件一提出来，项羽很是生气，那后果就很是严重了。好在侯公马上对项羽进行了说服工作，他说，大王放了太公和吕后，不但汉王对你感恩戴德，天下人都会认为你是仁义之王。得民心者得天下，将来这天下还有谁是你的对手啊？这一番话说的项羽心里边很是受用，他向来吃软不吃硬，有点飘飘然的感觉了。再加上当时形势已经不容乐观了，于是接下来窝里横的项伯又派上用场了。他被项羽派出来和侯公进行议和条款细节的谈判。项伯那是什么人才呀？打仗不行，谈判那可是老在行了。两个人三下五除二就达成了共识，双方协定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鸿沟以西归汉，鸿沟以东归楚。作为附加条件，项羽必须归还原先的俘虏。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和夫人吕雉。双方达成了初步协议之后，项羽就派使者跟随侯公到了汉军。 汉王自然没有意见，双方正式的签字画押，一切都搞定了。这就是历史上楚河汉界的由来。协议签订之后，项羽一看都搞定了，于是马上按照约定放了刘太公和吕后。这一切看起来都是出奇的顺利。可是项羽不会明白的是，界限也画了，老爹和妻子也给刘邦了，但是刘邦却并没有班师回朝的迹象。按照我们现在所签的合同啊，一旦双方签字画押了，那就是白纸黑字，谁也不能反悔。一旦反悔，就必须给对方赔偿合同里提到的一定数额的违约金。所以呢，现代人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做其他什么事儿，凡是涉及签合同的事儿都很谨慎，把凡是可能会涉及的方方面面考虑的越周密越好，这样至少就不怕栽在合同的漏洞上。之所以建议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立下这么多条条框框，是因为如果你看到项羽和刘邦当年立下的条约之后，你就会知道这么做是很有必要的。项羽和刘邦当时签订的条约太粗糙了，加上附加条约也只有两条。第一条指出双方言和的楚河汉界问题，第二条就是项羽放了太公和吕后作为条约的补偿。项羽当时压根就没想到过一旦对方违约该怎么惩罚。项羽面临的难题就是这样，在退兵的途中，他听说刘邦撕毁条约，在固陵设防。这固陵是哪儿呢？就是现在的河南太康以南。项羽知道事情坏了，他又上当了。既然赔了刘邦的夫人，就不愿意再赔兵了。于是他带领手下疲惫之师就杀向了固陵。听说项羽要来攻城，刘邦马上带兵出城，想跟项羽进行面对面的真刀真枪的大干一场。但他很快就知道他兴奋得过头了，论打仗他在项羽面前就像小学生和大学生一样，没得比呀。楚军都恼怒那言而无信的刘邦，个个都义愤填膺。此时和汉军交战起来，竟然如猛虎下山一般威不可挡。刘邦怎么也想不到这群食不果腹多日的楚军居然还这么有强烈的战斗力。幸亏脚底下抹油的功夫一直都是一流的，赶紧逃回城里边是坚守不出。他马上招来张良就问了，我早就派人让韩信和彭越领兵来支援，怎么不见他们的人影呢？张良一番话惊醒了梦中人了。韩信虽然被封为齐王，但不是大王主动分封的呀，是他自己请求的。而彭越攻下梁地许多城邑，他难道就不想为王吗？刘邦随后听取了张良的建议，把由陈以东至东海封给了韩信，把睢阳北部直至淄城封给了彭越。果然得到了分封之后，韩信和彭越马上就带兵出发了。与此同时，英布、刘贾和新晋被楚归汉的大司马周殷等率部也汇合而来了。面对着敌人四面围攻而来，项羽是无奈地长叹了一声， 随即下令撤军。但在选择逃跑路线上，项羽面临着两大选择。第一，趁韩信和彭越、英布等人还没有赶来之际，带兵火速往自己的老窝彭城撤，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了。第二，先到垓下，然后再绕道灵璧回彭城，这样要走好多的弯路，就要耽搁较长的时间了。当时已经火烧眉毛了，容不得再多耽搁。按理说项羽肯定会选择直接火速向彭城撤军，但项羽却在这个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选择了第二种逃跑路线，先到垓下，再绕道灵璧回彭城。原因是他最为心爱的女人虞姬此时正被汉军围困在垓下。公元前204年12月，项羽率楚军退到了垓下。那大家总说垓下之战，垓下之战，这个垓下到底是哪儿呢？就是现在的安徽省灵璧市东南。项羽刚刚见到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虞姬，两个人还来不及柔情蜜意呢，刘邦、韩信、彭越、英布的四路大军就围拢过来了。直到这个时候，不可一世的项羽才第一次有了穷途末路之感。是啊，人生就是这样，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昔日的辉煌如今已经变成了明日黄花。项羽此时唯一的愿望就是带着虞姬回到自己的老窝彭城去。可是呢，面对着刘邦几路大军的合围之势，彭城竟然成了项羽心中遥不可及的梦了。但是危难之中，他还是表现出了一个优秀将才应具有的素质。他把所有的将领都聚集在一起，清点了一下人数，还有十几万人。十几万人相对于现在刘邦三四十万联军来说，是有点少了。但如果你知道项羽当年就带着3万精兵，就杀得刘邦四五十万联军丢盔弃甲，甚至连刘邦本人也九死一生才逃得性命，你就会知道，原来项羽就是项羽。论勇猛，他要是说第二，谁也不敢说是第一。这一点呢，我们从秦朝汉将张邯的身上就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此时人数虽然是1:34，但很多人都会认为项羽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彭城一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还可以组织人马和刘邦进行一次大决战。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彭城之战当时形势和这完全不同。第一，刘邦他们当时因轻而易举就夺得项羽的老窝彭城而沾沾自喜，存在着夜郎自大、麻痹大意的心思。第二，项羽当时做出果断的决定，只精挑细选了3万精兵，从齐地出发进行强有力的反击。他们行动迅速，作风勇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刘邦联军一个措手不及。但是现在在这个小小的垓下，可就完全不同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